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呢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员金香兰女士。金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金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继续要向您请教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非常容易患上骨质疏松，那么什么是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这样哈，骨质疏松这个病名呢是西医的病名，中医还真没有骨质疏松这个病名。西医的这个命名它是这么下的概念哈，骨骼中的骨量减少，骨强度下降，是导致骨折危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是全身性的骨病，也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的病。它呢会引起骨密度的降低，损害骨骼的正常结构，骨质减少了之后它的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样就会引起骨折。最常见的骨折部位呢就是腰椎啊，有人一屁股墩坐下去腰椎骨折了，摔倒了之后呢可能引起这个手腕骨折呀，或者髋骨骨折呀，或者其他部位的骨折。胸椎骨折也在老年女性病人中也常见。 胸椎还能骨折？那胸椎骨折是不是就意味着会瘫痪呢？ 胸椎骨折也看部位 啊， 对，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它会影响到每个人的这个后续的这种身体健康，远期对女同志的这个生活质量生命质量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呢骨质疏松呢它也是可以预防的一种疾病，不是所有的年龄都能得这个病，尤其是说这个老年女性容易得这个病，也可以预防。从现代医学的研究看呢，就是30多岁的时候这个骨量的峰值就达到最高峰，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骨量这个就会慢慢减少，如果我们注意防护，那它减少的速度就会变缓，对身体的健康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果不注意，那它这个曲线就会直线下降，带来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它的问题是在后续，当时的这个情况不至于影响到大家的这个健康。 那么因为骨质疏松，刚才您提到了它非常的危险，容易骨折。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女性朋友，哎，到医院一去看，她也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得上这个骨质疏松？ 是的，现在临床上发现年轻的女性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饮食方面的过度的节食，她的营养方面是缺失的，所以她的骨质也是缺失的。这样的病人呢同时也会有贫血的现象。另外一种呢就是她长期在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下生活，那么她晒太阳啊或者在户外行走的这种时间是不够的，对骨质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一种呢还有可能吃了一些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类的药物，那么它也会减少骨质， 是几种因素导致的。 那么年轻女性如果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危险？ 那至少来说它对今后的生活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哈，也会有这种骨折的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呢也会影响到它整体的健康，因为骨质疏松是因为它自身的其他的因素导致的。那么骨质疏松的问题不解决，那其他的问题也解决不到。比如说饮食的习惯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一个是身体健康也会导致它的其他方面的疾病的产生，骨质疏松它也改变不了。所以从这个年轻女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进行治疗。年纪大的女性呢可能就是要注意防摔，同时也要进行各方面的药物的干预，但是年轻女性更需要干预。 那么都说这个老年女性哈，特别容易得骨质疏松，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老年女性呢就是过了47-49这个更年期以后呢，她的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她的骨量就会跟着这个激素的下降，它会流失，流失以后它的骨质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生理性的病理变化。我们说这个年龄是不可控的，它是一个绝对值，那么它的骨量减少它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它的骨量减少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这个女同志经常锻炼身体，非常注意营养，她骨量减少也会在这个平均值的以上，她不会说下降太快，所以也看个人。 在西医的角度上，现在有一个观点哈，更年期的女性或者绝经后的女性朋友应该补充雌激素，第一个就是为了防治我们所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么在我们中医角度上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是跟西医的观点一致。中医认为啊，47-49呢就是会逐渐的向肾虚进展，然后同时也会带来肝肾的阴虚。肝肾的阴虚，肝主什么？肝主筋，肾主骨。如果这两个因素出现问题，那筋和骨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对更年期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治疗上非常关注的是肝和肾。这样解决以后，它的这个下降的速度就会慢一些，同时呢也会对心脑血管哈，心脑血管咱们说是心脑血管，它也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整体的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心脑血管的病它的发生也会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的改变是最重要的。衰老就是从肾开始。 从肾开始。 肾精虚了，那衰老就开始了。 那么说到骨质疏松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自己得上了骨质疏松？ 这个骨质疏松呢有一些临床表现，很多人会说我腰背疼。或者说莫名其妙膝关节疼，或者说腿酸腿疼，这其实就是暗示我们可能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如何确诊就要做个检查，看看我们那个骨量是否在减少。另外再看一下他的生活习惯，是否也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运动少，然后晒太阳不够，饮食方面不够全面，它都会带来这一系列的问题。那钙质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喝的牛奶它也不够，饮食习惯上也不是太好，偏食，吃的素的东西比较多一些，那一定会带来这个问题。所以也是要全面考量，而不是光看它是检查的结果，也要考量一下。 说到生活了哈，我们哪些生活习惯会造成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会引起这个钙的丢失呢？ 就从生活习惯而言呢，就是动静不相宜，坐8个小时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你在工作当中1-2个小时以后站起来活动活动，或者是去喝点水啊，干点什么，应该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但如果说他7-8个小时就是在电脑前长期对着电脑工作，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会出现的。然后运动呢是这样，运动其实大家理解好像就是哎呀促进了血液循环，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说，它会使你的骨质，就是通过运动，尤其是像跳绳或者是打球这样的运动，会使你的骨质会增强，它会把你血液里的骨质可能又输送回到你的骨质里边， 所以它运动的就好处就在这儿，它能增强你的这个骨质结构。运动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年轻的女同志，一定要做适当的运动。另外就是生活习惯，还是说到饮食，饮食这方面如果还是这样坚持吃素，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出现，太偏食了，太清淡了，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蛋白质没有，那骨质从哪来呀？红肉里边有很多的血红细胞，为什么有的人就选择吃白肉，吃鱼，吃什么鸡胸？ 对， 那因为咱们说它这里边可能脂肪少，那么大家会去选择这样的食物，但是它有一粒就有一粒， 对， 那血红细胞它就不够，血红细胞不够贫血嘛，这个饮食还是要全面一些， 一定要吃一点红肉。 是的，尤其女同志，因为女同志这一辈子来月经生孩子，它血会丢失很多，所以吃红肉的目的也是要补充咱们的血。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想了解哈，如果我真是得了骨质疏松了，会不会引起不孕症？ 非常有可能，因为咱们就是骨质疏松它会伴随着贫血，贫血它会影响到怀孕，所以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整体带来的这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但从整体来看它是不太适合怀孕的。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这样的问题哈，说我们骨质疏松了，我们就使劲补钙吧。您觉得应该怎么补钙？ 原则上呢，我们是建议从食物上补钙，选择就是钙质比较多的食物，虾皮呀，或者是牛奶呀等等之类的食物很多哈，这我不例举了。但是说钙片需不需要补？适当的补，但是光靠补钙片是不够的，因为人体吸收它是有限的。我们的脾胃的吸收功能就那么多，你给了我100片，我可能就吸收1片，所以我觉得那99片都是浪费的，没有必要这么吃。可以适当的一天补一次钙片，然后再配合其他的运动啊，晒太阳啊，或者是饮食调理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但是完全靠补钙，然后我一以贯之的对着电脑8小时，然后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再待8个小时，毫无益处。所以它是整体调理，而不光是补某一种，不是说缺什么补什么，有时候它就补上去的，补上去也需要脾胃功能的正常。脾胃功能它是一个运化的一个机能，如果运化都达不到，它拿什么东西去磨化然后输送给全身呢？它会影响到脾胃功能的。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我骨质疏松了是不是就一定缺钙？那么我缺钙是不是一定就会骨质疏松？ 这个问题是两方面说，骨质疏松呢肯定是因为钙质缺少引起的，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缺钙会不会引起骨质疏松，那也要看时间。如果是长期的缺钙一定会骨质疏松，结局是这样。但是如果在短期内的缺钙可能不会骨质疏松，但会引起抽搐，静脉的抽搐，这种情况也会有的，临床表现上也会出现。所以缺钙这个问题还是要注意的，它的结局肯定是骨质疏松，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呢，就是缺钙也会引起肌肉的变化，它的钙质的缺失呢使肌肉的收缩呀，或者是这种力量的增强啊，它都会有影响。为什么有些老年人既骨质疏松但那肌肉又无力？它是整体的，骨质疏松的问题不单单就是一个骨头的问题或者筋脉的问题，它也是涉及到肌肉，肌肉的强有力或者肌肉的力量强大也会对骨质疏松的改善非常有帮助，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都是有相互影响。 所以从中医来说呢，脾主肌肉，所以为什么要通过调理脾胃来调节这个先天因素，同时也会涉及到这个肌肉的问题。肌肉强壮了，那么骨质自然也会强壮，筋脉也会强壮，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啊，怎么去锻炼自己的肌肉呢？ 这个肌肉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哈，就是在老年妇女当中有一个病非常的显眼，叫少肌症。 少肌症 减少，其实就是因为肌肉蛋白的减少引起的。那么如何锻炼肌肉呢？咱们方法也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专家是建议站桩，通过一定姿势一段时间的站立，然后增强肌肉的力量。还有一种呢是做平板哈，有些老年妇女也能做得到，有的做的也肌肉的力量也非常强。另外呢也可以做一做，就是在家举举哑铃，举举哑铃也增强上肢的力量。 买轻一点的哑铃， 对，轻一点的哑铃，或者是矿泉水那个瓶，也可以两手做一做。其实锻炼的方式非常多，如何增强肌肉的方法太多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方法。希望大家呢也能去做做这样的增强肌肉的这种运动。 肌肉有劲儿了，反而骨质疏松可能会好一些。 是的， 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哈，可能老年女性朋友她是比较严重的。这些老年女性朋友，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哈，她说我都非常的注意，平时我也吃红肉，我饮食也很好，我还经常出去遛弯儿，还每天呀吃三四片的钙片哈，但是我一做体检，骨质疏松负二级、负一级，有的时候坐一个公共汽车一下车，哎，一下跪那儿了，膝盖骨骨折了。那像这些中老年朋友他就非常痛苦。 是的，如果说这个女同志生活习惯都各方面都很好，那咱们就只能说这个年龄上哈，年龄的因素咱说了，它就有一个绝对值，说明她的激素水平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是要注意的问题。不是说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做好了她就不骨折，因为年龄这个问题无法逆转。 对， 他的身体条件他就分泌不了雌激素，那么他的骨质肯定会流失。如果再加上他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有其他的基础病，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甚至是其他的代谢性疾病，他吃这些药的时候也会引起骨质的流失。 哦，吃这些药物， 药物也会引起骨质流失。 比如说什么类的药物会引起他的骨质？ 激素类的药是肯定的，其他的药也个别的也会引起，像糖尿病本身也会引起骨质的流失。这个时候年纪大了以后，它的破骨细胞很活跃，那么它成骨细胞它就会减少，这种是绝对的变化。所以就说老年期的妇女，是要运动，是要晒太阳，但是防摔倒非常重要。这个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它的这个骨质的这个破坏的这个进程，那我们只能是通过外界来防止他摔倒，那么还是能做到的，至少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再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状态。应该使这个问题能得到一个缓解，或者是不让它发生。 我们说防摔倒，但是也不能不出门运动， 对， 也不能不去晒太阳。那么我们在中医上边对他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促进他们这个补钙吗？ 可以的，也是要从整体上调节哈。到老年期的时候，我们都是特别注意，人老了之后要注意脾胃，肾是这个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我们恰恰在调理方面要调节脾，这个脾胃的功能是决定了老年人的一个生理状态，所以我们在调理的时候以调和脾气为主，然后再适当的补充对肝和肾有益的一些药物，这个思路是就转过来了，所以在具体措施上是不同的， 因人而异。 是的，是的。但从整体来说，肾虚是肯定是绝对的。那么我如何调节肾？肾是先天吗？我就通过后天的脾胃来调节肾，而不是我直接调节肾。那么它这块补充的相对好了，那么它对骨质的改善也非常有帮助。 刚才您说到了吃，还有呢，您说到了我们要晒太阳。那么患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朋友们，尤其是女性朋友哈，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这个相对来说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起居方面，这个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哈。 嗯， 因为睡眠，刚才我们在前一期节目说过， 嗯， 睡眠影响人体是非常严重的嘛，它会影响人体的阴阳的平衡，所以这个睡眠质量也会影响到整体状态，整体状态好坏也影响了咱们这个骨质的变化。 嗯， 如果他睡眠不好，我们可能要相应的通过这个调节睡眠的办法， 嗯， 使他的睡眠规律恢复正常。但年纪大了以后呢，睡眠是很短的，或者是节律性的变短变少，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病理现象。 嗯， 不可能恢复到像年轻人那样一觉睡八个小时。但是就说这个睡眠，这么短的睡眠也要保证他睡眠质量，不能出现反复的惊醒。噩梦连篇，所以这个调节睡眠也是从中医整体调理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对老年或者是绝经后的妇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的方面，它同时也会影响到你这个骨质的变化，它也是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还想请教您的哈，咱们在吃上面有没有什么小妙方啊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这种就是偏方也好，小妙方也好，其实在老百姓的这个当中呢流传的很多，其实也都是非常有效。我这只能说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吧，就是有一个叫黄芪虾皮汤，蛋滑蛋汤哈，有三味东西组成的，黄芪、鸡蛋还有一个虾皮。虾皮咱们知道哈，这个富有钙质。那么黄芪为什么要加黄芪呢？中医对黄芪的这个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它是一个补气作用非常好的一味药物。所以为什么用到黄芪？黄芪就是因为它补气效果特别好，补气效果好，那么第一它本身就把人体的功能提升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用到的一些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它有一个推进的作用，能促进吸收啊，或者促进代谢啊，所以它这个黄芪用的是挺好的，所以我们是建议用点黄芪水，来做这个蛋汤，加上虾皮以后打成一个鸡蛋，这样喝一段时间，对身体的改善非常有帮助。这种食疗方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介绍， 做一个推荐哈。 对， 再有呢，就是您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朋友，也是应该抓紧时间来运动的。 是的， 但是你患了骨质疏松，有些运动就不适合做了。 是，有些运动确实不适合做，就激烈的有氧运动，比如像那种，打球、篮球。足球哈，咱女性很少用这个，但激烈的跑步，这种活动尽量少做。做什么呢？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是慢走，因为老年妇女们也不需要走太快。时间呢，在户外一般是建议30分钟以上。如果天气特别热，也不需要在外头待那么久。一般就是太阳出来以后，最好的时候，像冬天就是10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是太阳是足的，那这段时间走走出来晒一晒还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我们运动的这个时间也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职业女性呢，很多人都在工作当中嘛，有时候会选择晚上去跑跑步啊，也是可以，但是也要注意安全。 或者我们中午利用午饭的时间出来走一走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金所长呢主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是骨质疏松哈，因为这种疾病啊是女性朋友容易患上的一种疾病，那么如何在生活中能够预防，如何在饮食上能够注意，那么这个都是很关键的。好，非常的感谢金所长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后有时间还会请金所长继续给我们介绍有关女性健康的话题。 谢谢大家。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点30分、下午15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